死了要搞六道轮回啊，去不了啊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是把身这个肉身放下了，神识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没有死啊，没有死的这种痛苦。啊，这一片光碟跟无量寿经没有两样。无量寿经的总结就是结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跟华严经没有两样。所以要把它看作华严无量寿经法华经，这样就尊重。啊，要看一千遍。一天看三遍，十天看三十遍，一百天看三百遍，一年，一年就是一千遍。一年如果专看这个，看这个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我相信一年呢，你就得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最浅的叫功夫成片。一年你就可以得到啊，万缘放下，什么事都不要搞，用一年功夫你就取得西方极乐世界，到时候你肯定会见到阿弥陀佛，想到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就带你去。你也想学海鲜老和尚来表法，我相信阿弥陀佛一定赞成啊，寿命不长没有关系，阿弥陀佛会延长你的寿命啊，这个好啊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什么时候都可以，很自在啊。一年功夫啊，你决定得到，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为什么不干呢？那这一年你过得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啊！一生当中这一年是最好最殊胜的一年啊，得真干度众生，众生不好度啊，你好心去帮助他成就他，他冤枉你，他不接受我，他把你当坏人了，他给你种种罪受啊，你都甘心情愿的啊。所以阿罗汉发菩萨心，行菩萨道，遇到几个困难算了，我不干了，我还是到我的小城好，他就退转了啊。真正不退转那是大慈大悲，真正了解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只是他糊涂了，迷惑颠倒了啊，好像喝酒喝醉了发酒疯啊，他是个好人，发酒疯的时候哎，那真不像人的样子，要接受他啊，要帮助他恢复。啊，不能说他一发酒疯算了，随他去吧，别理他，那就是小乘。啊，所以大乘难，什么苦什么罪都要受啊，哪里都得要去，地狱众生回心向善了，菩萨要到地狱，示现地狱身去度他 啊，畜生道里就有猪，这个猪前生行善，临命终时一念迷惑，不小心跑到畜生道去了。现在做了猪之后啊，他想起来了，想到要念佛要往生净土，怎么办？大乘菩萨看到了，也要现诸身跟他在一起，为他说法度他。菩萨哪一道都去啊，而且常去啊，不疲不厌的啊，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，什么他都干，这叫行不退，很难很难。净宗是大臣，那海贤菩萨非常难得，他为我们示现行菩萨道。他真正行菩萨道，真正救苦救难。他什么都能忍受。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这个。用一年的时间。把这个光碟看。千遍。一千遍下去了。记得了。慢慢你就开悟了。你真的明白了。这个地方世间一切法了，要放得下。绝对没有丝毫留念。学老和尚的行仪。老和尚用什么样的心态处事待人接物。用什么样的心态看佛菩萨。用什么样的心态看一切众生。真向他学习。六道凡夫所有的看法想法全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全是错误的？经常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放下经本，所有现象我们还是当真，没有把它看作虚妄。经上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我们把幻象假有误以为是真实，对它起执着起分别，全都错了啊。凡妄归真，就是回归自信，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，终极的目标就在此地。什么是真的？自信是真的。佛所说的全是真实不虚，我们要相信。相信佛的话，佛没有一个字妄语，决定要相信， 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啊，这是学佛人能够成就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啊，有怀疑就不行了。啊，那真怀疑怎么办呢？怀疑要去在经教上下功夫。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。所以经教最大的作用在此地，没有疑惑不用看经教了，经教对他不起作用。海清法师、海贤法师，他们对于佛所说的没有怀疑，完全没有怀疑，所以他用不着经教，他也不需要去读书认字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啊，这两位大德身心言教啊，教什么？教人一句话，老老实实念佛啊，持戒念佛。他们给我们做榜样啊。啊，一生正德，究竟圆满啊，都是欲知实知往生极乐世界。为敬宗的同学们做证传啊，给我们做证明，这一句佛号管用，这一句佛号能了生死，能出三界，能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。那我们今天又有缘分，这个缘分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。啊，千万要珍重，不要错过。啊，错过这个，那你是真错了。啊，决定不能错过。啊，信愿持名可不得了啊！十方如来称赞，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，他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佛中之王的学生，光中极尊的学生，诸佛如来看到你都赞叹，弥陀的学生。还有什么功德能超过这个？找不到了。所以弘一大师讲啊，阿弥陀佛是大医王啊，那若人不念呢，非愚即狂啊。什么人不念？愚人，愚痴的人，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，这就是愚人。 了解做不到是狂妄。真正一个正常人，哪有不念佛的道理啊？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常常记在心上的，真干。啊，佛号不能中断，佛号不爱死。啊，你看老和尚给我们实现的，每一天在稻田里面工作，在菜园里工作，佛号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啊，道场在哪里？什么地方念佛，什么地方就是道场。阿弥陀佛的大道场，海贤老和尚九十年没有一天离开阿弥陀佛的大道场。我们一有事情，佛号就忘掉了。他有事情，佛号不会忘掉，这他的功夫。那你问他为什么成就的，这就是他成就的原因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学习，啊，要能达到他那样的成就。他九十年做出来，在我们想呢，我们一年就能成功。啊，你们不妨试试看。黄念祖老居士临终为我们实现，大经界成就之后，他万缘放下，一心求生净土，念佛念了大概半年，他就往生了。他告诉我，他每天念14万声佛号，念了半年，每一天14万声，追顶念佛了，速度快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句接着一句，啊，一天14万声。啊，他也是来给我们表法的，通宗通教，邪密圆融，到最后的选择是念阿弥陀佛，而且这么精进，啊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什么都放下了，啊，半年成就了。来佛禅寺制作的这一篇光碟，就是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。啊，我劝同学，我们看这个光碟，要把它当作大乘无量寿经来看，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来看。啊，一天至少看三遍，希望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。一天不能间断，你好好去修一年， 一年这个光碟看了1000遍了，佛号1000万声。我相信你往生净土决定有把握了。那真正这样干，万缘放下，说不定在这一年当中，你会跟阿弥陀佛见一两次面。你的信心就足了。啊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学佛了，有一些同学学了几十年了，他有没有无上菩提这个念头？没有，还是财色名利，他起心动念是从这个。那没有无上菩提出现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无量劫来烦恼习气太重了啊！这一生虽然天天在学经教，学了几十年了，这两个比较一下，每一天想到菩提时间不长，想到名利的时间很长。那这是非常紧要的关头，如果不能够克服脾气，不能够提升菩提，这一生当中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他不能往生，那就真可惜了啊！所以要发大勇猛心，行不行呢？真行。啊，要记住，既发大心，幸运持名，那么你就得要认真干，要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一切善里面的第一善就是幸运持名。啊，一生就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永远不改，就是愿生极乐。我就这一个目标，我就想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想见阿弥陀佛，拜阿弥陀佛做老师，向阿弥陀佛学习。在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成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只要见到阿弥陀佛，智慧不能神通就通通具足了，见佛就具足了。见佛怎么具足的？佛力加持的。啊，这不是我们修来的。我们要修得，那要修很长很长时间。 无量劫。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就太容易了，时间很短啊，短短你自己都无法想象。啊，那么这篇光碟就是我在这里跟诸位报告的，是我们大乘无量寿经学习的总集。总结在这一篇观点上啊，注意到最后抓到总结就圆满了，就得大圆满了。如果有疑惑，疑不能断，那还是学大经啊，学大经解啊，真正深信不疑，丝毫怀疑没有了，就学这两位老人一句佛号念到底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在临终那个半年也给我们做了事情啊，他那么大的年岁正干一天14万声佛号，自己闭门谢客，任何人都不见。半年，他往生。啊，这都是学佛人做榜样给我们看的。啊，我们要效法。一天10000声佛号，这是最少的。这样才能实现。才能把我们的清净心、平等心念出来。啊，没有10000声佛号不能实现。啊，真正到往生的时候，不断往上加，不能减少。啊，回归到清净平等觉，这个重要啊！我们这个世界名闻利养是假的啊。五欲六尘七情五欲通通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假的应该放下，真的应该抓住啊！信念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，这个抓到了，一切全抓到了，不能再三心二意。要知道我们前面学过，学过不少次啊，这一句佛号圆满的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都在其中，所以你念这一句佛号，一切诸佛都念到了，一个也没漏掉。佛不会有妄语，我们要发现，我们要一向专念啊！所以我说，我们这部经 总结就是在性缘之内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他性愿持名90年，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光碟看1000遍，1000遍看完之后，你完全变了，你超凡入圣了，凡夫的习气少了，佛菩萨的习气多了。这一句佛号真真不可思议。世出世间一切法都包含在其中，没有一法漏掉的。那我们要问，佛法在其中，其他宗教呢？也在其中。那一些不善法呢？不善法也在其中。善与不善，没有一法不是说，法法都在其中，妙啊！所以他有能力普度众生。自己要真下功夫，功夫完全在放下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放下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。在哪里练功夫呢？见色闻声，我眼看外面颜色，二听的声音，念什么呢？念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所以念佛人有妙处，念佛人心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什么都没有。参禅学教都需要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个很难做到。所以比较起来，净土容易啊，净土一生真能成就啊，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！信愿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真是成佛不费力气，马到成功啊！希望大家要认识这个法门啊，这个法门确实难行易行，很容易做到就是不容易相信真正做是认识清楚了，正看了，没有做到，都是认识不清楚。那净土宗了不起，那怎么修法呢？就是念这句阿弥陀佛。海贤老法师 一生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了90年。你看他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他那个念佛就是事先做佛，真重要啊，就一句啊，啊，他是一句成就。他的师弟海清比他早往生的，也是一句佛号。海清这个师弟说也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，他80多岁往生，一句佛号。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，啊，所以给他写小传的人说，所以也许这一句佛号啊，就是暗合道妙啊，啊，不可思议。我们把这个关系统统弄清楚、弄明白了，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了。这个法门妙极了，啊，不像其他的法门呢，其他法门真跟净宗比那是隔腾呢，剪不断理还乱呢，这弹道直入啊。啊，是什么障碍都没有啊！那不需要讲理论的，啊，无需要讲经教，这么啰嗦。啊，就靠定了一句佛号。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是事先作福。你看，他们两个表演的淋漓尽致啊！啊，表演给我们看。那么在这个之前，为我们表演的天台宗的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，啊，哈尔滨极乐寺的第一次传戒修无法师，啊，在传戒当中他跟大家做实践，自在往生，啊，都是一句佛号啊，啊，这么多人在表演这一句佛号，我们亲眼看见能不相信吗？啊，我们自己同修里面，啊，在美国旧金山甘老居士的朋友同参，啊，也是一位老太太，也是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，往生的真潇洒，真了不起啊！啊，那么第二个我所知道的，台南江西县有一个老太太，念佛3年，站着往生。这些通通都是预知实知啊，不需要助念呐、啊，走得这么潇洒，走得这么自在啊，全都是事实啊。所以84000法门、无量法门，不能跟念佛相比。念佛确实是个特殊法门，超越一切法门之上啊！问题在哪里？难信啊！别的法门好信，这个法门难信。我们举的这个例子，对这个法门完全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所以这叫做老实人啊！什么人能往生？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他决定往生。 啊，我们自以为聪明，妄想多，杂念多，啊，不老实，不听话，念了一辈子佛，最后不能往生。啊，绝不是念佛法门不灵，是我们自己搞错了，错得太过分了。啊，学佛的人啊，受了三皈五戒了，甚至于受了出家戒了，不准干了，有名无实啊，这种人不能往生啊，而且非常多，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，名闻利养放不下，七情五欲放不下啊，妄想杂念很多，所以天天念佛没有感应，没有出离心，没有心愿之名啊，所以他不能往生啊，真能看破，真能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，真信真念，这个人决定得生啊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到达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啊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啊，观经讲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下下品往生也如是。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做阿惟越智菩萨啊，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心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每一个光明里面有无量诸佛菩萨围绕在讲经教学啊，那么每一个往生的人有阿弥陀佛同样的能力，也能分身无量无边啊。那这些人分身干什么？他分身去拜佛啊，变化界虚空界有多少尊佛，就有多少个自己的身体啊，在那个地方礼佛供养修福，听佛讲经说法修慧，佛慧双修啊，所以诸位好好想想，佛慧圆满，赶快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可能一天就圆满了。为什么？你有无量无边身啊，你听无量无边佛跟你说话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啊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，我们千万不能粗心大意啊，还能不放下吗？当然要放下我们今天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 求生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大圆满了。那我们今天研究教，经教，经教里头有很深的东西，我们不能体会，不要紧，不必去操心，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古人所说的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啊，无量寿经从头到尾，念个几千遍。你的意思自然懂啊，自然明白了这个现象，我们能信得过啊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李老师如是，过去道元法师如是，圆音法师如是，地贤老法师也如是啊，什么回事情？讲经的时候没有预备到的，在讲台上忽然讲出了很妙的意思，讲完之后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别人都在那，真的是，这是我讲的，别人记录笔记记录下来，是你讲的，哎，我怎么会讲的这么好啊？那是什么呢？其义自见啊，用心用到真诚之处啊，没有想到的，平常想不到的，这个时候意思出来了啊。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这个经验啊，准备功课的时候是很用心很专心，上台之后啊，可能所准备的很多都没用上，讲出来新的意思比准备的还妙啊，这就是证明其义自见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那么何况到了极乐世界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自信里头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妙意全出来了啊！别人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全都露出来了，露出来自己惊讶了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啊自信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佛号里头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德号，阿弥陀佛是总德号，一尊佛都没有漏掉，不但包括一切佛的德号，还包括佛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法，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。你念这一句佛号，所有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法统统在其中，一个字也没漏掉，这是什么法门？不可思议的法门啊，无与伦比的法门啊。几个人能遇到？那我们能够相信，我是说我自己， 啊，我非常感激夏天居老居士。为什么？他要没有这个会集本被我看到，我有疑问，等不了。没有黄念老这个注解，啊，经中的义理我参不透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这一生往生就有问题，就没把握啊。所以我感激这两个老人呢、啊，替我做这么多工作啊。这个集注里面引用了83部经论，这83部里头很多我没有修过。在这个注解里就学到了啊，还有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，也是一大半我都没有学过的啊。所以这个记住的内容太丰富了，可以说是大藏经的精华这一部经根著啊，大经解，就像唐太宗在《经史子》里面选出来的群书之要一样。啊，那么他这一本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是群经之要啊！啊，治我们什么？治我们烦恼生死啊！最后归结到。一句佛号阿弥陀佛，我们才真正了解这句佛号的意义，这句佛号的价值，这句佛号的不可思议。有了这句佛号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啊，一切智慧功德都圆满了。往生净土的条件要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三个条件具足，你决定得生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细心来观察这个问题，我们有没有善根？有善根。有没有福德、因缘都具足，但是虽然具足，它不圆满，都是少分啊。而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我们今天是少善根、少福德、少因缘，通通都有啊，不足啊。啊，为什么说少善根？我们现在有怀疑。为什么知道有怀疑？没有真干。不怀疑的人肯定真干。啊，像海贤、老法师他们这些人，他真干呐、啊！一句阿弥陀佛。日夜都不休息，都念在嘴里啊，睡觉睡着了可能不念， 一醒过来，他第一句话肯定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他养成习惯了。啊，无论干什么，决定不妨碍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出世在人间物的时候，不立一句阿弥陀佛，这种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，所以他决定得生了。啊，我们成天是妄念太多了，废话太多了，啊，我们的时间统统糟蹋掉了。啊，不念佛就造业，而且造的未必是善业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啊，所以我劝人呢，现在人业障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手机，手机带在身上是最大的业障，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。应当把它丢掉，把它抛弃掉。啊，没有手机照样过日子，日子过得好啊，心地清净啊。啊，不看报纸，不看电视。啊，所有一切杂书都不看，甚至连佛经都不看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上上个人一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怀疑，为什么？事出世间一切法就是一法，这一法是什么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佛全报了，你还分别的干什么？啊，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立一切物，修一切善，这一切善是了不起的一切善，为什么？是一切佛法，一切经教，一切诸佛德号，一切诸佛智慧功德，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中。那谁知道？海鲜老和尚知道，海清老和尚知道。不念不知道啊，念了就知道。先老和尚的观点，天天看，不断的看，看上一千遍，啊，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，我相信一年，你对于净土宗就真的结束了，真的不怀疑了，真干了，那就恭喜。你决定的生净土，啊，这一千遍是无量功德了。真有其人呢，真有其事啊，这人就在我们眼前呢。这是为我们。三转法轮里头做正转，跟我所证明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要真信，不信就当面错过，不能有丝毫怀疑，这世界什么都是假的。你想这个干什么？留恋这个干什么？不可以。决定成长啊。 这个世间东西任何一样的全部放在心上。啊，我们要学海鲜老和尚，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干什么事情他都是念佛，他的佛号没有中断过。啊，工作不爱念佛，啊，念佛他多半是心里头默念。啊，你看他的嘴巴动，没有声音。啊，一天到晚，佛号不间断。啊，学佛的人一定要依他做榜样。啊，照他这个样子来学习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他能成就，人人都可以成就。啊，机会要抓紧。